第八十六章，恶意刷分。 这位缝补起来的公爵身体里面居然还有热血流动，最后一刀定下去，血液飞溅出来。尤霍歪头避让，却还是沾了几星在颈侧，嫣红的血液流淌下来，沿着清瘦颈线勾出蜿蜒的痕迹，突兀刺眼，却莫名透着一股吸引力。紧揪前柱公爵疯狂挣扎的双手单膝跪压在手掌上，抬头就看到了这一幕。壁火晃动，他们离得很近，近的能感觉到彼此动作间带有的体温。秦秋盯着那两道蜿蜒血线看了几秒，用手指点了点自己脖子说， 这里。 嗯，尤霍闻声抬头，浅色的眼珠透着疑问，两手却毫不犹豫将刀压得更深。尤霍做起这种事来有股冷调的危险气质，和瓷白脖子上流淌的红痕一样具有蛊惑力。秦鸠收了话音，在抖动的火光中看了一会儿说， 没什么，血差一点沾到衣里。 秦鸠说着伸手过去抹掉了血线，白手套的布料比丝绸粗厚，摩挲过皮肤时几乎能感觉到上面清晰的纹理。尤霍的脖梗有一瞬绷得很紧，但并没有让开，他只是微微侧头，轻而飞快地眯了一下眼，目光就落回到了秦鸠的手上。手套并不完全贴合，松松地裹着对方瘦长的手指。 擦掉了。 秦鸠搓了搓指肚，将拇指和食指上的血迹摊给他看。 不过，是我刚才手重了，还是大考官皮肤太薄啊？ 秦鸠朝尤霍颈侧瞥了一眼，说道， 你脖子这边有点泛红。 高奇贡献了一波刀光剑影，正在清理周边战场。他翻看完了公爵屋里东西，正想跟尤霍秦鸠说点什么，刚走一步又本能地缩回了脚。公爵还在抽搐，而那两人之间气氛古怪，说不上来哪里怪，但就让高奇迈不出去那条腿，可能那一圈蜡烛有结界吧。高奇心说， 公爵的动作越来越小，最后手指抽动两下，面具下的眼睛圆睁着，瞳孔慢慢散开。尤霍松开手，拔刀站起来，一边摸着脖梗，一边踢了踢他的腿肚说， 总算死了。 真死了？高奇这才凑过去，围着公爵僵硬的尸体转了一圈，伸手挑开他的面具，又用刀尖拨开他的衣领。细密的痕迹像针脚，这形成了一道分界线，分割出不一样的皮肤。近距离观察，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反胃感。我去，还真是剁了再拼呐！高奇低骂了一声。话音刚落，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个久违的声音。 检测到得分项，考生尤霍、秦鸠、高奇触发得分点，共一项。一，公爵心脏停止跳动，具体计分如下：刺杀公爵共计九分，按出力比例分配，最后一刀共计一分，各考生分数已重新核算。 高奇加到了两分，秦鸠刺杀加到四分，尤霍刺杀加到三分，最后一刀加了一分。高奇愣了半天，咕哝说， 跟着你们太放纵了，我差点忘了还要算分呢。 别说他，就连尤霍、秦鸠自己都愣了一下。这场考试系统安安静静，以至于他们差点忘了系统的存在。 不过有点怪啊，高奇说，公爵死了，那些病人不是应该解脱了吗？那我们应该达成条件了， 为什么不是直接结束考试，而是加分啊？ 可能病人恢复需要时间。秦鸠说。高奇点了点头。 那应该也要不了多久了，说不定明天天一亮就全好了。 这个想法让他高兴起来。高奇直起身，却发现游惑正盯着公爵的脸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 怎么了？高奇问。 公爵的脸有一点眼熟。 你认识？秦鸠也看过去。游惑摇了摇头，这种眼熟还远不到认识的程度。游惑感觉这两天似乎见过这张脸，但只是一扫而过，印象不深。直到高奇掏出手机打算给缝缝补补的公爵留个纪念时，游惑突然想起来。 周琦男朋友。 谁？ 高奇和秦鸠都是一愣。 你怎么知道人小周男朋友长什么样？ 高奇纳闷。 他的手机屏保照片。 游惑解释说，周琦的手机屏保是他男朋友的照片。晚宴发呆也好，掏手机照明也好，这张脸每天都在周琦手中明明暗暗。当初分在一间房，周琦为了避免尴尬跟游惑提了一句，说的时候脸和耳朵通红，神色里担忧居多，但也透着一丝藏不住的笑意。有眼睛的都能看出来，这对年轻情侣感情很好。周琦说，如果能从这里活着出去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拽着男朋友直奔民政局。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。 高奇的脸色刷的变了，蹲下来盯着那张脸翻来覆去看了好半天，喃喃地说， 好像还真是那小周。 他说着卡了壳，半天叹了一口气。 那姑娘如果知道，哎呦我的天。 卧室一片寂静，三人看着公爵的脸心情复杂。这里一旦安静，外面的动静就变得明显起来。高奇忍不住抬头看向大门，皱着眉说， 什么情况？外面干什么了？这是 他们忽然意识到，其他考生应该已经出来了，按照约定只比他们慢几分钟而已，就是爬也该爬进门了，怎么到现在都不见人影？ 轰！ 外面又响起一声动静，就好像有人搬起什么重物砸在墙壁上，接着是隐约模糊的人影，混杂着叫喊，听起来兵荒马乱。 快看看去， 秦鸠说。游惑甩了刀尖上的血走向门口，刚走两步他又想起什么似的退回来。游惑捡起地上的面具重新戴在公爵脸上。周琦应该再看一看这个年轻人的脸，但不该在这种情境下，也不该以这种方式。 三人一出卧室就被古堡里面的鬼哭狼嚎惊了一跳，从来没有这么直观意识到房间的隔音有多厉害。狭长昏暗的走廊上，油画在咯咯抖动，木框刻在石壁上好像随时会砸落下来，乍一看就像来了地震，整个古堡都在跟着颤抖。但事实是他们脚下很稳，颤抖的只有长长的潮湿的墙。鬼哭声就是从墙里传出来的，就好像这厚重的石墙里面封着数不清的人。地火摇曳下，墙上的阴影就像活了一样，挣扎着从石壁上脱离一部分，带着潮湿的水声朝走廊上的人勒过去。考生们乱成一团，砸墙的、厮打的、翻滚的，有些在躲避，有些活像中了邪。三人想都不想冲过去，并指成刀，一刀一个，眨眼的功夫便放倒了一片。拐上二楼的时候，高奇看见三楼某两个房间门打开了，顿时扯着嗓子喊， 老赵清醒吗？ 清醒，先把他们弄晕。 赵家童和杨叔同时探出头来，杨叔瞄了一眼就弯下了腰。尤霍怀疑他在脱他的高跟鞋，果然下一秒鞋子划过一道弧飞了出去，也不知扔在了谁脸上。赵家童则拎起了大裙摆，反身就是一个飞踢，还不忘喊回来：去你的老赵。 哎，小赵小赵，身手不错啊。 高奇说着又敲晕俩。什么情况这是？赵家童喊着，小周又发烧了，我要不要把他弄下来？ 哎，别。 高奇瞬间想起公爵的脸，立刻说： 先别，楼下更要命，楼上人还少点，你们一会儿就把门关上锁好，剩下的我们来。 尤霍一刀削向黑影，却像扎进了水里，黑影顺势凹下去，又迅速往他手臂上爬。尤霍厌恶的啧了一声，抽刀甩开，避到了一边。他顺手把一个正要跳楼的考生揪了回来，转头就被一片白光晃了眼，那是秦秋开的手机灯。光亮扫过的地方，一片伸向尤霍的黑影被打散，飞速缩了回去。尤霍无语片刻，也掏出了手机。 还能这样？ 高奇把一个考生脱离了墙边，开了手机电筒，像握着一把光剑。黑影顺着变幻的阴影在墙上飞速蠕动，刚窜出来被高奇拍回去，再窜出来又被尤霍拍回去，又窜，秦秋等着他。到最后高奇站在走廊上，一会儿将手机摇向左边，一会儿摇向右边。楼上杨小姐清脆的声音传下来： 让你掀人裙子，再掀， 太烦人了，这东西怎么打呀？赵家童拽回裙摆，杨小姐躲开了一道偷袭，转身扑上走廊另一端。她勾头往下一看，就见高奇脚都不动，就那么从容地摇着手机。 你这是在给谁搞姻缘大 call 呢？ 刚问完，杨小姐突然反应过来，敲了自己脑袋一把说： 哎呀，关键时刻居然傻了。 很快黑影在灯光的应援啊不照耀下无所遁形，他们以各种扭曲的姿态在石壁上来回涌动，给两位姑娘恶心的不行，男女混合的鬼哭声异常的刺耳，忽轻忽重的持续了一阵。塔楼某处突然传来钟响，哭声戛然而止，黑影也瞬间展平铺在了石墙上，再看过去已经变成正常的阴影了。地震式的抖动平息下来，尤霍撒开那个差点跳楼的考生。这是一个小个子男生，得亏他腿短爬石栏费劲，不然尤霍也捞不住他。小男生呆立片刻，猛地摇了摇头，这才把自己弄清醒，刚回神就顺着石栏往下滑，一副虚弱的受惊样。 我刚刚是不是差点下去了？ 尤霍安抚说： 是。 小男生贴着墙软了一会儿。 谢谢，吓死我了。 究竟怎么回事啊？ 高奇和秦秋走过来问。 不知道，我们不是定了闹钟吗？看到你们到一楼，我们就跟下去了。那边当时外面守着不少男仆，我们趁着人多胆子大跟他们干了一架。 男生说着指着西塔楼的方向。 本来想打晕他们就进去找你们出点力的，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的，那些男仆突然就跑了。 跑了？ 秦秋问。 也不能叫跑吧，就往大门那边去，然后就消失了。我感觉他们好像有点害怕，然后墙就开始晃了，我们以为城堡要塌了呢，刚准备冲进卧室把你们喊出来，刚冲进去 那些墙上的影子就活了，还哭。 他说着，搓了搓手臂上的汗毛， 哭得我头晕脑胀的，感觉跟做梦了一样。我看见有人被砍头，公爵就这样，一手揪着他的头发，一手拿着刀。那男的拼命蹬腿想跑，我也在跑，然后有人揪着我的衣领不让我动。 男生看了游货一眼说， 然后你就知道了。 这状态听着耳熟，游货和秦秋同时看向高奇。高奇挠了挠腮帮子说， 那跟我第一天差不多呀。 恐怕不止他们两个，刚才那些中了邪事的考生应该都有类似情况。 所以我看见的是曾经被砍的考生。 高奇脸色有点难看。高奇想起梦里那个突然塌在床上的女人，又想起了小周男朋友的头，心里很不舒服。 死了那么多人，鬼气森森也正常。 高奇叹了口气，谁能甘心被砍成那样，拼接成别人的躯体。高奇转过头，见游货盯着墙壁，纳闷说， 不过为什么这墙的反应这么大呀？油画有问题。 一说到墙，大家第一反应都是那些画，每隔几米挂一幅，画的都是变态公爵他一家，夜里看到确实很诡异。考生们陆陆续续苏醒，议论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有几个心大的考生则溜到了公爵卧室旁，想看看公爵死成什么样。游货站在了石墙边，刚要伸手摸一下，突然听见了不远处一片嘈杂。他转头看过去，就见公爵卧室旁一群考生潮水似的退回来，就像见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。下一秒他就明白了，一个考生惊呼， 公爵不是死了吗？ 游货和秦秋对视一眼，秦秋蹙了一下眉说， 不会是我们想的那样吧， 去看看。 他们匆匆赶到了公爵卧室，半开的门缝里面露出烛光，旁边的考生疯狂打着手势。游货走到门缝边一看，刚刚被他们杀死的公爵正站在镜子前，一边活动着脖梗，一边把扯开的衣领扣上。游火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系统没有直接送人出考场了，因为考试根本没有结束，王八蛋公爵又活了，就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假的。如果不是系统说了公爵心脏停止跳动，游火甚至怀疑那是巫术造出来的幻想。秦秋拉了一下手套，冲门里一偏头说道， 要不再来一回。 游货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肯定，他拿着刀推门就进去了。一切就像场景重现，公爵老爷理了理头发，拿起桌上的刀，一转身三个男人又排成了一排。这一次公爵坚持了三分钟，第二回被刀钉在了地上，在抽搐中慢慢死去。系统音再度响起，给三人又加了一分，再然后公爵又火了。这次三人沉默几秒，把刀交给了胆大的考生，指点了几句便让到了一边。一个小时，整整一个小时，公爵老爷刷新八回，考生们不争不抢，组团轮流上，基本做到了同发展共富裕。八次下来，在场的这部分考生都加到了满意的分数。 凯尔顿山顶，一座尖顶小屋孤零零地站在夜色里。小屋一共两层，地上一层，地下一层。一五四拎着油灯从地下室上来，对另外两人说， 这么晚了，你们是不打算睡了吗？ 零二一翘着长腿修指甲， 地下室淹了没？ 还行，有一间禁闭室门口积了点水，我弄干净了。 零二二仰在地板上晃着脚说， 哎呀， 幺五四没好气的问， 你又爱什么呀？一晚上爱十来次了。 没。九二二又晃了晃脚说，觉不觉得这场考试特别安静，习惯了禁闭室常打开的状态，老大跟考官又那谁那么老实，我都睡不着觉了。 他差点秃噜嘴，幸好反应快，傲了过来。零二一朝他瞥了一眼， 你说你是不是思想有问题啊？没人犯规你还探上了。 其实零二一心里也在爱，但他得维持人设不能崩。一五四想了想说， 安安静静挺好的，犯规多了罚的不还是老大自己吗？我祝他们这一次安安静静到结束。 话音刚落，系统踩点发来通知，半分钟后他们捏着一张违规通知单闭嘴惊艳。通知单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考生游惑秦鸠高奇带领16名考生恶意刷分，共计19人违规，请监考官立即处理。三位监考官头都要秃了。